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叹波王物音。咁啊，又出种种嘅微妙之音，咁啊，摄灵佛啊，说话系不可思议，能够应机说法。话有文物发音者，色界增长善根，乃至最后开智慧花，结成菩提果。咁嘅说明法啊，说法之音就叫做微妙音。咁啊，向下就系分别，佛咧有好多种嘅说法之音。所謂彈波羅蜜音，咁啊彈咧，印度啊係叫做彈羅啊，中國啊係叫做布施，就係、是、將自己所有用心力或者用勞力得來嘅清淨之物，咁啊發心咧係供養三寶。或者與一切人結善緣，咁就名為叫做布施啊。咁啊，布施就係有三方面，第一就係叫做財施，就係將自己所有或者係部分嘅金銀財寶，或者咧係衣服、禾具，或者係飲食，以供咧係醫藥。布施一切的众生，咁就名为叫做财施。咁啊，法施咧就系、是、将自己所学嘅佛法，咁啊随份随力啊，为嗰啲唔明佛法嘅众生开示，使佢理解者能够生起呢个信解。未发心者令佢嘅发心，令佢从此啊闻法之后得以舍邪归正，舍恶从善，发菩提心。咁啊，又或者有人咁啊，不管咧系出家嘅弟子或者在家嘅弟子，咁啊，你即使咧唔了解佛经嘅道理。但是你自己一向已经信佛归三宝，假如你识得念观音菩萨嘅，咁你就可以对呢个有缘人啊，咁啊劝佢念观音菩萨。咁啊，如果你自己一向啊读诵受持金刚经啊，你遇到呢个有缘嘅人啊。你就可以教佢劝佢念金刚经。咁啊，凡系自己日常嘅修持、读诵、念佛，你能够劝到一个人发心啊，去念佛、诵经啊、拜佛啊，或者礼忏啊，你亦都系咧，如同以法啊布施俾佢一样，令佢向来唔信佛。從此生起一個信心啊，咁亦都係以法嚟布施，亦係種下好大嘅善根嘅因緣。咁啊，第三咧係叫做無畏施啊，就係某類嘅眾生，佢有急難之時，咁啊菩薩就以呢個方便善巧嚟到救扶佢。令佢達到解脱。嗱，咁例如我哋常常好多人都中意布施啊，咁啊其中咧放生啊，亦係屬於呢個無畏施。咁啊，我哋買雀仔或者買嗰啲魚蝦蟹，咁啊佢已經俾人哋捉住，咁啊肯定咧最後啊就要被殺嘅。咁如果我哋盡我哋嘅能力，不管咧呢個清淨之財多或者少啊，我哋盡我哋嘅能力買得幾多就算幾多。 咁樣嚟到放生啊，咁呢種咧使佢在將要被殺而受呢個一刀痛苦之時，咁啊當然係部位啦，係驚慌啦，而你買到佢放生，仲同佢打歸依啊，咁啊令佢在呢個部位之中得到解除呢個部位啊，無所部位。咁啊，呢種咧都係屬於呢個無畏師啦。咁啊，現在話呢個談波羅蜜音呢個音字咧，就係佛説法嘅音機。佛遇到呢個貪貪藏嘅眾生啊，咁啊，佢就唔肯以佢嘅資財嚟到布施，或者唔肯將佢自己所學、所明白、所了解嘅佛法嚟嘅布施，所以佛咧就教佢啊，你應該要財施，或者咧係布施，或者咧係無畏布施，咁啊説出呢個布施種種功德音聲。咁啊，其次咧就係施波羅蜜音。咁啊，巨雲咧叫做絲羅啊，中國話咧就叫做清涼。咁啊，絲羅咧屬於持戒，由我受咗戒，持佛清淨戒故，將我嗰啲煩惱習氣，通通咧係消除，指導呢個煩惱習氣不增，得到呢個心地清涼。從此依戒修行啊，能證呢個涅槃嘅清涼果，所以名為叫做清涼。咁啊，亦名為叫做安穩啊。凡係受咗佛戒，你能持佛戒而不起煩者，一定生到呢個人天善道，絕對咧唔會墮於呢個三惡道。肯定你持戒啊，安安穩穩升天，或者得出世界天。咁啊，亦名叫做極靜啊，由我哋持戒嘅功能故，可以復斷煩惱啊，而證呢個出世嘅清淨直列果。咁啊，戒就係有大乘戒，有小乘戒。若是話小乘戒，單係呢個律儀戒，例如男子出家受戒者，咁啊叫做比丘戒啦；若是女子出家者，名為叫做比丘尼戒。咁啊，或是在家嘅弟子，佢受五戒，或是十八關齋戒，或者受十善戒，或者受菩薩戒。咁啊，通名為咧就叫做啊係律儀戒。咁啊，律儀戒咧就係佢嘅止持嘅作飯。咁啊，乜嘢叫做止持作飯咧？止就停止，唔能夠咧去做。嗱，例如不管你出家戒、在家戒，個四條根本戒所任。道殺妄是絕對不能夠做的，一定要停止。如果受了戒的佛弟子，受戒而不作淫道殺妄之事，那就叫做持戒了。所以說止而不犯就叫做持，若是你作之就叫做犯戒，就屬於這個律儀戒。咁啊，若是話大乘戒咧，就有三罪淨戒。第一就係律儀戒，與呢個聲聞咧係相同，與呢個聲聞戒咧係相同，同時咧係諸惡不能作啊，屬於止持作之咧就叫犯戒。嗱，第二咧嘅善法戒啊，一切善法都要修學。咁啊，屬於作持嘅止犯，一切善法你去做，咁就叫做持戒。 只要是一切的善法你不修学你停止呢，那么他就犯戒了。所以善法戒呢，修学佛一切的善法功德属于他的作之的词，若停止不做就他的犯戒。那么第三就是利益有情戒，所有一切的众生我们都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化度。那么菩萨若是单持律而戒，你不修这个善法戒，不度这个众生呢，亦都明白他就犯戒了。所以菩萨戒呢，不单要持律而戒，亦要持善法戒，亦要持利益有情戒。那么凡是持戒者都得到清凉解脱，因为一切的善法都以持戒是为根本。所以三学之中戒定慧，那么以戒就为师，一定要戒律持得清明才可以发生这个禅定，由定力故才可以这个智慧增长。所以戒定慧三种呢，名为他的出世无漏学的产品的波罗蜜。产品呢就是印度话，中国话呢就是叫做忍辱。那么这个忍字就是在于心，我们的心呢是能够忍受。那么这个弱字呢是在于外境，即是外境对自己不利或者毁谤，而你的心呢能够忍受不会发作，那就名为叫做忍辱。即使有人对自己非礼还家、毁谤骂辱，或是刀杖加害，都能够忍受啊，咁就名为佢哋忍辱啦。咁啊，其中分别呢都有好多种嘅。第一就系心忍啊，就系若对方即系众生啦，任何一个人对自己虽然有凌辱，心不为所动，咁啊佢哋众生忍啊。咁啊，第二咧就叫做法忍啊，就系每一个修行人都有佢自己本身嘅业障，每一个人个福力唔同，佢个罪业唔同。咁啊，如果个正在修行用功办道期间，或是有呢个寒热疾病来到侵扰，或是有种种啊唔愉快嘅事情嚟到侵扰自己啊，佢识能忍受，咁呢种灵魂叫做法忍。咁啊，进一步就系叫做无心忍啊。咁啊，你正在受呢个外境对自己离家毁辱之时，你点解能够会忍受咧？就系你作伴啊，知得能忍呢个我都系空嘅，而所忍呢个恶境啊，亦系真空寂。咁啊，能忍之我，呢个所忍之法都不可得啊！咁你如是作伴，就名为叫做无心忍。咁啊，由是啊，进入呢个一心之理。断这个三界的自私烦恼，或者进一步断出世的尘沙无明烦恼，而得到进入这个平等真如妙理，那就叫做无生法忍。那么但是知道凡是有人的地方，那么都有好多呢所谓是非人我，这个是一定的。那么而能够保养自己这个道心，来到保持自己这个道念啊，唯一的办法呢就是修这个忍辱行。但是忍辱行就不容易行的， 我哋从中国的文字嚟到睇啊，呢、这个隐字咧下边一个心字，即系良心嘅心啊。上边一个人字，或者刀字加一点，系个人字。咁啊，人即时系刀。咁啊，呢个刀放喺呢个心上边啊，事实上咧系唔容易忍受噶。而你现在咧能够忍受啊，呢啲就纯粹嘅平时啊，呢、这个修养功夫得来。所以在《佛为教经》里边讲啊，佢话忍之为不，都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啊。佢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也。咁啊，本来佛咧就常常赞叹咧要持戒，先至得到出世解脱，亦都鼓励劝佢嘅弟子啊，你出家或者做个在家信徒，你除非不受佛戒质疑，受咗佛戒，一定咧系要持戒。咁啊，持戒功德咧系甚深不可思议嘅。咁啊，点解现在啊，佢话持戒都及唔上呢个忍辱咧？咁啊，说明啊，若是你冇忍辱，你就不能持戒啊。因为你能够有呢个忍辱心，唔被呢个外境吸引，唔被呢个外境所转，咁你呢个戒咧先至持得好啊。若是你冇呢个忍辱力，你被呢个外境转，被呢个外境咧所吸引转咗去啦，咁呢个戒持得好啦。所以持戒咧都比唔上呢个忍辱功德。咁啊，苦行亦系佛所赞叹嘅。嗱，例如我哋佛弟子中，即系佛嘅佛座下弟子之中咧，咁啊有一位叫做迦摄尊者。咁啊，佢老人家一生人咧都系修呢十二头陀行，修苦行。咁啊，佛咧曾经有一次啊，响个法座处坐埋一边，咁啊让半个法座咧俾呢个迦摄尊者坐。咁啊当时大众啊都好愕然喎。咁啊佛嘅法座系佛说法之处啊，为佛方能坐。点解现在佛啊让半个法座其实俾迦摄尊者坐咧？所以当时佛就开声啦。佢话迦摄系苦头陀第一，佢话若是我弟子之中人人能够学迦摄一样修呢个苦行啊，佢话我个佛法就得以久存。所以我现在为着表扬迦摄个苦行，亦都鼓励我个弟子要修呢个十二头陀苦行。所以我哋让半个座呢俾迦摄坐啊，作为一种嘅鼓励。咁啊，既然佛都赞叹苦行，勉励佢个弟子修苦行，咁啊，何以呢个《弥教经》里边啊讲啊，佢话苦行啊都比唔上呢个忍辱嘅功德咧？就需知道苦行亦系持戒之一部分。在呢个十二头陀行之中，若是你冇呢个忍辱嘅修养，亦系为境所缘，咁啊容易咧去心。咁啊，因此我哋要修忍辱，然后先至不为境转，先至可以修苦行，修得咧系清清净净。所以话忍之为德啊。即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为叫做有力大人。不管你任何的人，你凡系办大事者，一定啊要有忍辱啊。若是呢个忍辱修养得唔好咧，就唔容易办大事。所以古人讲啊，佢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何况呢个办大事者咧， 咁啊呢個忍辱咧係一定要修嘅。咁啊佛之所以説呢個忍辱波羅蜜音啊，就係對治眾生嘅親行。咁啊上邊勸我哋眾生持戒，就係佛咧為呢個破戒眾生而説。始终的忍辱波罗蜜音呢是专门为一类啊所谓无慈悲心或者这个嗔恨心重的人所以说此的忍辱波罗蜜音。那么毗梨耶波罗蜜音，那么印度话就毗梨耶，那么中国话呢就是叫做精进，那么精进呢就无体的，就是由前后各五个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波罗，我们于这个前后五道之中呢，那么精进不懈、勤力修习，那么就认为叫做精进啊。那么或是我们人面观音菩萨，那么不停就叫做精进啦，或是我们八大悲刹，那么日日如是啊，那么属于精进啊。或者诵经，或者拜佛，或者念佛，咁啊日日如是行咧，都系属于精进。咁而佛之所以说出呢个精进嘅波罗蜜音，就系对呢个下财者而说嘅，因为众生啊，出生以来呢个下财习惯成性啊，唔肯修行，唔肯受持读诵经典，唔肯如法修行，所以佛咧就鼓励佢个弟子，咁啊要佢哋咧精进，因为人生就难得啊，佛法难闻，光阴系容易过啊，转眼就系六道，最后一口气不来，到嗰阵时咧，你想发心去用功，都已经咧系来唔切啦。所以就劝我的弟子要修这个精进，要精进去布施，要精进去持戒，要精进去忍辱，要精进去修禅定，要精进啊去修这个波野啊，咁就名为这个精进波罗蜜音。那么自乐波罗蜜音，我们印度话就叫做禅罗啦，中国就叫做静罗。咁啊，静咧就系寂静啊，罗就系观照。咁啊，静就属于止啊，罗咧属于观，所以禅罗咧就属于止观不二。咁啊，佛之所以说呢个禅娑罗蜜音，就系有如众生。他这个心啊散乱，我们众生的心啊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前念生后念灭，从朝到晚都是妄念纷飞，所以佛呢就教他修这个禅定啊，以这个禅定之功来到止他这个散乱心。咁啊，呢个散乱心若是止息啦，咁啊因定法慧先至可以断烦恼，而不定呢个出世嘅性果，就名为佢嘅禅波罗蜜音。咁啊，波野波罗蜜音啊，咁啊波野咧就即时咧系智慧。咁啊，点解唔讲智慧啊？有啲地方保存呢个品音啊？咁啊，仍然説為呢個波野咧，因為智慧有呢個世間嘅智慧，亦有出世間嘅智慧。咁啊，世間嘅智慧，咁啊有佢個好處，但係亦有咧佢個壞處，就唔係純粹咧係好處。嗱，如果在呢個好處嘅方面，咁現在呢個科技昌明，無論佢係醫學又好。或是人類呢個生活嘅改變呢方面又好，的的確確啦，呢個科技嘅進步啊， 對呢個人類咧係有好多好處嘅。嗱，例如咧，從此講經方面嚟講咧，咁啊從前講咗就算，根本咧就冇呢個音聲流行。咁啊，法師亦都唔係隨時得閒咧，係再講，變成聽咗一次嘅人。咁如果你唔記得咧，就好難以再跟得翻、追得上。咁啊，現在就唔同，你就可以錄音。咁啊，錄咗音咧，由一個可以傳遞好多個，亦可以流於久遠，使到如果有心研究者咧，隨時都可以温習。咁呢啲屬於咧呢個科技嘅進步，而幫助呢個文化者，亦都係咧有智慧啊，先至可以令到呢個科技嘅進步。咁但亦有害處啦，例如現在咁啊原子彈咧已經係早已落後啦。咁啊發明到咧嗰啲原子彈，現在所謂太空嘅戰爭啊，只要一撳個電掣啊，全世界都會毀滅，人類從此咧絕跡。咁啊，呢啲亦都係由呢個智慧啊、入頭腦咧、精靈所產生咧一種嘅後遺症啊，呢個禍患咧係無窮無盡。所以智慧就有佢好處，亦都咧有佢呢個壞處，而且呢個壞處啊，有時仲比呢個好處咧仲要大。咁啊，但係佛法所講呢個智慧咧，就係純粹咧有好處，絕無半點嘅壞處。所以智慧咧仍然保持佢呢個多面嘅反應啊，就係尊重咧佛所說嘅智慧嘅道理。例如我哋嘅人點解有呢個邏輯，就因為咧有我呢個見解，有我呢個肉體，有我呢個色法同埋呢個心法，兩者和合有我哋呢個肉體啊，所以處處係為我，處處係執着，無非係為我啊。咁啊有呢個我見，咁啊對方亦有我見喎。咁啊人人都有佢自己呢個我見，人人都有佢自己呢個執着，每一個人都係為佢自己啊。唔容易發生咧一種為對方、為別人着想嘅心，所以每每為自己嘅益處而損害別人，亦往往為自己呢個益處而同對方咧係爭執，所以呢個是非從此生起啊！家庭之中有呢個鬥爭，進一步呢個團體之中有鬥爭，呢個社會有鬥爭，再進一步國家有爭執，再進一步國與國之間咧亦有爭執，等於全世界爭執，是非都係由一個我見咧而生起。咁啊，若是話能夠收呢個多業嘅智慧，其實呢個我見咧根本啊係不可得。你話除咗嗰啲骨頭，除咗我哋呢個身中嘅濃血口水鼻涕啊，除咗呢個喐動，根本冇呢個人，冇呢個我所得，咁啊仲有呢個好爭執，仲何來嘅時機咧？咁啊，所以佛說多嘢就係、是、以呢個多業嘅智慧，要我哋觀空，知法空極惡。咁我哋咧就唔會產生啊有呢個執著嘅我見，只有向呢個善道而前進啊，就唔會向是非呢方面嚟嘅發展。所以佛經裏面有一本啊叫做《人若富國多也多物經》，若是呢個人得之王，咁啊叫做人王咯。呢個人得之王，你想扶持呢個國土？冇咗呢個爭爭，冇咗呢個刀兵，冇咗呢個賊嘛，冇咗呢個水火種族嘅災象諸難啊！咁你一定咧要受持呢個波野波羅蜜。若是為王者，佢受持波野智慧啊，咁啊以呢個人證去化啊，冇咗呢個我執，冇咗呢個我見，一舉手一投足都以全國嘅人民啊！为利益为前提， 咁啊，國王如此，佢個道下為官為政者如此，咁啊，上既然如此行啊，整個國家嘅老百姓亦如此行，咁呢個國家就一定得以和平啊，一定係得以寧靜。咁啊，一國如此，若是國國都如此，望呢個我見，以呢個高潔嘅風理，盡化呢個我德。冇咗呢個我見嘅分質，純粹向呢個善道發展，以彼此利益為出發點，以人愛啦，扶持呢個人類為出發點啊，咁啊呢個世界就會和平，國家就會安定啊，縮小啲範圍咧，社會團體家庭人與人之間咧，亦都得以咧係安定係和平。所以就叫做人和富国多野多罗蜜经，咁啊现在佛啊说呢个多野多罗蜜啦，就因为对治呢个众生嘅我意，呢个人意对付呢个众生嘅种嘅我见人见嘅执着，所以说呢个多野嘅智慧，由于尊重故，所以保持善因。仍然叫佢做疏野，唔说佢为叫做智慧。不慈悲音就起舍音，不慈悲以放起舍，就佛学嘅名词咧，就叫做四无量心啊。咁啊，呢四种嘅说法音声咧，何以称为叫做无量心咧？慈就能以呢个众生嘅快乐。悲咧就能拔呢个他人嘅痛苦，喜咧就系欢喜啊，既然他人嘅痛苦拔除，他人而得到呢个快乐啊，咁当然自己亦都生个欢喜心啦。呢个舍字咧就属于个平等心，舍弃呢个真我，就系你行呢个慈悲时不分呢个亲疏，不分呢个冤憎。总言之，对方需要自己去慈爱啊，我哋就以呢个慈悲心啊嚟到帮助佢哋。冇呢个真爱之心，唔会话某一个人我同佢交情好啊，我就对佢好啲。啊，若是话与我交情差啲嘅，我就唔帮佢。唔会有咁样嘅心念啊，就认为叫做舍，即系舍弃呢个真爱之心啊，即系纯粹咧以呢个平等心咧去慈悲一切众生，咁就认为叫做舍，合埋嚟咧就叫做慈悲音啊，起舍音，即系慈悲起舍嘅四无量心，解脱音。解脱咧，但系对呢个系佛嚟讲啊，我哋嘅人咧有种种嘅系佛实不自在啦，就例如我哋唔想病啊，你话有边一个人可以令佢唔病啊？可以帮每一个人咧，自出母胎，渐渐发育长大成人啊，佢冇法子咧唔与呢个病痛咧结缘，一定咧系有病痛。只不過大病，亦或小病唔同嘅啫。咁啊，不管你係大病或者係小病，凡有病者都係痛嘛。啊，咁啊，若是有啲人咧，佢唔到下一代咧，佢又想求下一代，但佢就求唔到啊。呢個都係屬於係個實唔得自由，實唔得自在啊，就不能就叫做解脱。咁啊，現在佛咧就説咗話解脱啦。在呢個佛學嘅名詞裏面咧，有所謂空解脱，有無相解脱，有呢個無作解脱。若是話你觀諸法空性，而不生呢個我見人見，不起呢個種種執著咧，咁就唔會有呢個相所得。無相就唔會有所執著，唔會做呢個種種嘅罪業。咁啊，從此就可以得到呢個解脱啦。一個無漏音咧，漏就即係漏落。我哋一般嘅人就漏落於呢個生死，出世嘅聖人啊，就漏落於呢個涅槃。咁啊，現在個無漏音咧，我就破呢個法，就唔會漏落呢個生死啊。破呢個法則啊，就唔會漏落於呢個出世嘅涅槃。所謂三世的圓融啊。 สำหรับพระสิทธิลำหลงเหล่านั้นนะสายเชื่อสักเก้ายักษ์ใช้ตรงนั้นนะยึดเศร้าสีเรียกว่าโลกเหล่าพระโลกสำหรับจีไหวย่ำตายจีไหวย่ำสำหรับคนไหนจีไหวนะเป็นก้อนของกับโต้เนี่ยตอนนี้ใจวุ่นและวุ่นเจ้ากับฟ้าอยู่ตัวไหนจะคิดไหวก็จะจีไหวย่ำสำหรับผิวก็จะจีไหวที่ย่อมเราก้าวก็ตายสีนะสิ่งยั่งยืนไปโตจงช่างนะสำหรับหื่นหาวฟ้องดีอินทร์ยึดตัวเหล่ายืนจงช่างตั้งเซนติยาวต่างไปยาวสิวะยาวจะถือกับช่วงหนึ่งที่ยาวที่นั่นเป็นช่วงหนึ่งสอนปัจจุบันนะยึดตัวเราเมื่อตายสิ้นตาเยาวเมื่อสิวสิ้นตาเฉยนี่ก็จงช่างตั้งเซนติยาวสอนปัจจุบันยึดยาวตายสิวที่ดีสอนสิ่งต้องกับที่ไหวได้จะสก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ผีสิวจีฟาเยอะตัวตายจีไรย่ำเนี่ยจะสีเรียกว่าตายสิ่งฟาสองสีจนกับจีไรย่ำตายจีไรย่ำกับเต้าตุ๊กฟาสีฟาด้วยแล้วมาเสือฟาส่งสั้นนะส่งสิวกันติจิตจีโตนะเอเชนตั้งเลยจีกับตายตั้งเป็นนะตุ๊กสิกาสาวแบบเรียกว่าจีไรย่ำจีเสือฟาโตก็ขี้ผีเฮาล่ะตายขี้ผีเฮาล่ะเอามาขี้ผีจะให้ไหวเรียกว่าเศร้าหลงที่จงแม่จงไหวไงเอามาก็ได้ขี้ผีอ่ะทีวะก็มาหยิงกันก็ได้ชกสั้นเสาเสาหมั่นตัวนะตู้จิ๋งจิ๋งตีนะก็มาโถเตะวัดสินะส่งนะจิตใจนะสังขีนี่ก็ขี้ผีนะแต่โตคอเนี่ยแล้วมาสิบเนี่ยนี่ก็ขี้ผีนะเหล่าคนนี่ก็วิ่งหมานขี้ผีแล้วมาจะเทิดกับชีฟ้าหยิกไข่ยักษ์เนี่ยนะแล้วมาฝักนะยักษ์ชีชุบเขาก็โตเลยสอเราจะได้ทีมมองไหวตัวตู้เดียวนะขี้จงหลุดจิตยันหรอยักษ์จงเป็นเลยหลังนะต้องบอกว่าขี้นะขี้ฝักสอชีว่าจงเป็นเลยหลังนะแต่ก็เสื่อมตีละสอนหนึ่งเป็นกล้าตายขี้บ้องอ่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ขี้ผีเฮาต้องโดดไวชีนะปากเศร้าหมันขี้ตะก้าโหลดิขี้ผีก็เกี่ยวปากเศร้าหมันตัวนี่ก็ถงหลงด้วยกับปากโหลดิจ่ะยิ่งหลงนี่ก็ขี้ผีก็ไม่มาสำหรับเย็นปากเชิดใส่ขี้ฟ้าสำหรับสอนขี้ก็ฝาดย่ำมาสอนหยุดโตเต็มนี่ก็ใส่กันโหลดิโตนี่เฉยขี้เฉยขี้ก็หอบจ่ะจำเด็กไหนว่าจะขี้ผีเฮาถ้ามันยินจังว่าขี้ผีผีของแม่ตายขี้ผีสติยังตั้งติดนะใจยึดตัวหัดสิเป็นฝันแน่ตรงเกยสีฟ้ายึดสีตรงก็ได้สีสิ่งอย่างสีฟ้าถ้ามันจะสีสีผีเฮาอ่ะยึดสีตรงก็ได้ตายตั้งติดจะเสื่อมตั้งเลยผีจะสีฟ้าจำเด็กไหนก็จะตายขี้ผีเฮาต้องหวั่นเลยยันตายหวั่นเลยนะแล้วมาหวั่นยี่ตรงเลยอ่ะก็หักเทียบตัดหวั่นจะเทียบตัดจ้ะแล้วมาทิ้งเสียงเขาด้วยหวั่นให้หูโตยี่ใช้ยี่ต้นหูกูเด่นนะทิ้งเสียงเขาด้วยหวั่นนะต้นใช้หูต้นอ่ะเราจะใช้หูใส่อ่ะแล้วมาหวั่นโตยี่ใช้หูกูเด่นต้องจะเทียบตัดจ้ะยี่ตัวหูโตเลยนะปัดยัดซันตรงยีนโตเลยจ้ะฝักซั่นคิดโตเป็นหีทองบาทถ้าผมสีฝักนะยิ่งซั่นสีฝักไอ้โมกเหล่าและติ่งนะดำหัวและสีตรงซั่นสีหยุดฝักซั่นยิ่งฝักทรงฝักนะเยี่ยมเหล่าสอสู้ฝักตัวยิ่งซั่นไหวเผยสีฝักนะฝักตัวยิ่งซั่นเหล่าก็ฟ้าโตไหนอ่ะยี่ของที่เสียงก็ที่หวังนะฝักยิ่งไอ้เผยต้นฝักยิ่งนะเผยซั่นสอยหวังนะไอ้โตยี่เช่นหลงคูติงยักษีหล่อหล่อลอยลอยทั้งกับเทยีฟัดยักษ์ตั้งต้นหนีโต้สั้นโตจงสั้นยิ่งหลงคูติงยักษีจิ้วเหล่าหญิงแก่ตัดตัวยี่สั้นให้ฟ้าโตไปแต่มันหลงเนี่ยจะหูตายเส้นนี่ก็หลงยักษ์หันเฮ้ยไหนอ่ะเขาจิ้งเสียงอ่ะเราตัวนี้เป็นยังกำบัดหลงอ่ะสอนมาจากฟงเสียงสองอ่ะยี่ก็โจ้ตัววายเสียเราจะเก่งขึ้นไปละนี่หนูโจ้ฟังต้องวายเสียนี่หนูตามก็วายเสีย 你跟住个雷公响啊，即刻咧个雷公响啊，真真正正如果做咗个亏心事嘅人啊，佢都会惊啊。即使冇做亏心事嘅人啊，嗰啲雷音太大啊，突然间跳起嚟之前咧，有阵时个心都会惊惊地啊。何况啊，你个坏心肝嘅人，打咗坏主意嘅人，做咗坏事嘅人咧，一听到啊，嗰啲雷音一跳咧。确确实实咧，自己咧冇法子，心惊胆震嘅。咁啊，譬如法啊，出世算呢个十二部经，咁啊，任何一种嘅理论，咁都系错嘅。呢个邪知邪见啊，凡系呢个邪知邪见，以同嗰啲魔障啊，一听到佛出世说法嘅音声，识晒啦。都要前中六色啊，意向咁啊，呢个雷音震一样，所以叫做云雷啦。咁啊，现在加一个大字咧，就系说明法啊，将要入涅槃，然后先至上普利天，为度佢呢个母亲，表扬自己嘅孝道，说此个地藏经。咁啊，此个地藏经咧，所以就判为啊，以呢个化花经作词。咁啊，化花经咧，就系佛啊开权显实啊，系换生归一，说明法啊，在成佛之后，直至到化花经以前几十年说法，所说嘅都系方便法，系曾经化道啊。所谓大根者说大法，小根者嚟到说小法。中根者嚟个说中法，咁佢已经有几十年嘅教育培植，所以到到法花会上会呢个三乘嘅菩萨而显呢个一乘嘅佛法，人人都得到咧佛位去就地嘅，将来系成佛，喺边一个世界成佛，所教化嘅众生有多少？咁啊，既然佛嘅法花会上为有缘者。好受佛益，咁所谓化化经咧，就系为佢哋一成嘅大化。咁啊，现在说此嘅地藏经，既要化化同时，所以此地藏经亦系一成嘅佛化。咁啊，既然所说属于呢个一成佛化，就名为叫做大嘅云雷音啦。得出如生。不可断音耳，咁啊以上咧说六波罗蜜音啦，六道六波罗蜜音咧，即系布施波罗蜜音啦，咁啊持戒波罗蜜音啦，忍辱波罗蜜音啦，精进波罗蜜音啦，禅定波罗蜜音啦，波野波罗蜜音啦，亦都包括慈悲音啦、喜舍音啦、体贴音啦、无漏音啦，亦都包括啦所谓狮子吼啦。咁啊，云雷音，咁啊，以上一佛啊，发出如是咁多咁多，得不可思议咁妙音声，耳咧即系耳景啊，即系舌言啊，咁啊叫做出如是等，不可舌音耳，不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达到铺离天宫，所谓四天王天、铺离天、虽然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富天、大梵天、小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小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福生天、福报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业天。善現天、善現天、色受境天、摩斯首羅天，乃非想、非非想處天，一切天眾、龍眾、鬼神等眾，悉羅集會。咁啊，一段經文咧，就係世上佛啊，咁啊現種種雲，以共説種種嘅不可思議音聲之後。咁啊，撞呢个娑婆世界啊，同埋他方国土，好多好多嘅天龙八部鬼神啊，都一齐聚集到呢个滔滔弥天宫啊，咁啊，闻法 是指个地藏妙家。咁啊，文中话娑婆世界，咁啊何以名为叫做娑婆世界咧？咁啊，印度叫做娑婆，咁啊，中国话就叫做堪忍。咁啊，在呢个《悲花经》里边讲啊，个何名系娑婆？个事中众生忍受三毒及诸烦恼，个能忍施恶，故名叫做忍土，就名为个娑婆世界。就说明呢个世界里边嗰啲众生，不管啊有呢个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种种嘅痛苦啊，佢都能够忍受而不求出嚟，咁就叫做堪忍世界，即系娑婆世界，系我哋嘅释迦牟尼佛教主咧所教化之处。不合他方佛土有无量的天龙鬼神啊，亦集到铺离天光。咁啊，他方嘅佛土有无量亿咧，就说明啊，在呢个娑婆世界以外。咁啊，仲有好多嘅世界啊，即系此世界之外咧，仲有其他嘅世界。嗱，咁啊，从前呢个科技未有发明之前啊，咁我哋住喺呢个世界，假如有一个人，佢话此世界之外仲有其他世界咧，咁啊，一定咧呢个人啊，就会对你批评话你系真系神经。但系现在呢个科技嘅进步，人类咧进入呢个太空时代啊。咁啊，證明實説咧，我哋呢個世界之外，仲有其他嘅世界。咁可以説得咧，呢個科技越進步越聰明啊，咁啊，佛法嘅理論咧，越發得到受人嘅尊敬。佛出生千多年以前，佢就早已經咧説到世界之外，仲有其他嘅世界，唔需要等到2000多年以後嘅今日。先至指出咧，世界之外仲有世界，只不过在2000多年之后今日啊，咁啊科技嘅进步咧，咁啊知得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世界，咁就证明咧佛啊2000多年前所说世界之外仲有世界嗰种嘅理论咧，系属于啊先知先觉者。咁啊，證明佛咧呢個功德智慧啊，係不可思議啊！啊，又例如咁啊，佛經中佛都常常説啊，佢話佛污染一個水就84000重，咁啊佛咧就2000多年之前佢飲水啊，佢就知道呢個水裏邊咧有好多蟲，蟲即係微菌啦，即係嗰啲嘅微生物啦。咁呢84000咧，係形容佢呢個數目多。咁啊，一壺水裏邊咧，未必真係有84000咁多條嘅微生物，但係咧，一碗水裏邊咧，的的確確咧，有好多啲微生物嘅。咁啊，2000多年前冇呢個放大鏡，冇呢個顯微鏡，當然咧未必咧好多人相信。但係後來發明呢個顯微鏡啊，放大鏡之後一睇。咁啊，證明啊，一個水裏邊咧，真係有好多呢個微生物，有好多呢個蟲。咁啊，佛之所以説呢兩句話咧，就純粹出在呢個慈悲心。所以向下仲有兩句話，佢話若不持此咒啊，對如食眾生肉，我哋飲水之時就要持一條咒啊。呢咒嘅功能咧，就係超度啊呢個水裏邊嗰啲。